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81章，搅局之人。 呱狗狗，对不起，我说。 蛙眠抹着眼泪，又露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看来是在饕餮的淫威下彻底缴械投降了。 我的确知道那个活死人，黑白无常大人要我押送他， 这是黑白无常大人交代我的机密任务，本来是不能说的。 那现在那小的人呢？没有被黑白无常带走吗？饕餮站起身，开口问道。 本来他是要被黑白无常大人押往冥府地牢的，但因为突然有些急事，黑白无常大人把他交给我后就先走了。呱呱呱，我本来好好的押送着他准备去冥府的，谁知道半路就突然被一个家伙给劫走了。 被劫走了？饕餮的脸色微微一变。被谁啊？ 呱呱呱，我也不知道啊。 蛙冕满脸沮丧。 我只看到那个男人的眼睛一金一银，好像是个阴阳眼。 阴阳眼的男人竟然那么巧吗？饕餮摸着下巴轻声自语着，随后又看向蛙冕。然后呢？你既然守在这里，那应该知道那两人的去向了。 嗯，我感知到那两个人进了九泉寨城，因为那个阴阳眼拿走了我的招魂幡，只要招魂幡还在那个人身上，我就能找得到他。嘎嘎嘎。 啊，那倒好办了。饕餮笑了笑说道，走，我带你进城去找他们。 啊，这个我突然想起阎王大人找我还有事儿，就不奉陪了。呱呱呱。 蛙冕结结巴巴地说着，悄悄转过身准备开溜，却忽然感觉后领一紧，饕餮那不怀好意的声音再次悠悠地从身后响起。告诉你件事儿，我呢其实饿了很久了，现在特别想吃水煮蛤蟆。饕餮贴近满头冷汗的蛙冕背后微笑着说道。 要么带我去找人，要么就进了我的肚子，你看着办。 呱呱呱，我错了，饕餮大人，我现在就带您去找他们。 哼，那就好，有你这个导航在，那就方便多了。 饕餮的嘴角勾起一道弧线，笑着松开了抓着蛙冕的手，抬头看向面前这一片深陷迷雾的诡谲妖城。九泉寨城，哼，看来啊又要见面了呢。思妖， 轰隆隆，金色的电光闪烁在暗紫天际的一角，昏暗的大殿中，一道男子的身影矗立在落地窗前，静静地望着望川对岸那电闪雷鸣的天色，棱角分明的俊美脸庞在阴影中晦暗不明。 有命之地变天了。 低沉而平静的声音从男子身后的阴影中悠悠传来，男子转过身看向那名在黑暗中若隐若现的影子，嘴角 勾起了一抹冷漠的微笑。 是啊，闯进来这么个大人物，想必地府那帮人也是乱作一团了吧。男子注视着面前的影子，缓缓说道，这难道也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吗？黑暗中的影子沉默着，没有说话。哼，也罢，阎王那边无暇他顾，对我们的行动来说反而是好事。男子回过头，再次望向忘川对岸阴霾的幽冥之地，眼中似是划过一丝嘲笑之色。自古以来，成王败寇是不变的真理，即便是高高在上的神明，在面对着绝对力量时，是不是也会露出惊恐的表情呢？ 神明会是什么表现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你重归地界之时，灵玉太和妖神府他们恐怕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黑影平视着男子，终于再次开了口。 哼，我在这暗无天日的幽冥边际休养生息了千年，为的就是这么一天，只是在那之前。 男子说着，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前，层层叠叠的幽蓝长袍之中，一丝诡异的红光在他的胸前如心跳般律动着，而随着那红光不安分的闪烁，男子那冷峻的表情也变得有些微妙了起来。 又开始了。 男子捂着胸口，清俊的剑眉微微凝锁， 大嘴姐越来越不听话了，这究竟是深呼吸，自由。 黑暗中的影子突然开了口，同时轻轻伸出了手。只见那人的手心中赫然出现了一颗散发着金色光芒的物件，而随着那人口中的念念有词，物件中的金光渐渐升起，逐步笼罩上男子的周身。片刻之后，律动的红光归于平静，而男子脸上的痛苦也随之消失。思幽放下了按在胸口的手掌，沉吟了片刻，随后抬头看向那道收回了金色物件，将身体重新引入黑暗的影子，眼中隐约多了几分复杂的意味。 镇魂石，哼，没想到遗失千年的至宝竟会以这种形式出现在你手里。 只可惜我的镇魂石并非完成品，只能替你暂时压制它而已。 黑影的声音依然平静。 我不明白，千年来都沉寂的他，为何会在死关头却一品频发？ 思幽冷冷说道，你是不是知道原因？ 谁知道呢，也许因为他被你束缚在身边长达千年，如今也到了该离去的时候了吧。 黑影冷笑一声说道， 我绝不会坐视这种事情发生。 思幽抬起眼，深蓝的眼眸中闪过一抹厉色， 他是属于我的， 可你已经控制不了他了，不是吗？所以啊，你才需要我。 黑影不为所动，冷静地叙述着。 不过你放心，至少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一致的，而我既然答应帮你，就一定会做到。 黑影说着，平静地转头看了眼窗外那有如密林般错落的寨城楼宇，忽然话锋一转， 话说回来，你好像有客人来了呢，不去迎接一下吗？ 子悠沉默着，脸上隐约的怒色终于归于沉静，他冷冷地瞥了眼窗外的某个方向，眼中满是不屑。 不过是一只被拔了牙的老虎而已，根本不足为惧。倒是你那边布的局进展得如何了？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黑影笑了笑，似乎游刃有余。 哼，别令我失望。 说完，思幽便不再多言，随即转身离开。 空旷的大殿中，只剩下那道鬼魅般的黑影。寂静的大殿回荡着远方传来的雷声，只见那黑影独自矗立在阴影里，沉默地注视着窗外幽冥之地方向闪烁的金色雷光。原本扬起的嘴角渐渐趋平，最终变为冰冷而不带任何表情的漠然脸庞。 不该来的，一个个都来凑热闹。 低沉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却似乎少了先前那般平静，而那道黑影也在那交错的雷光中再次没入黑暗，彻底消失在了大殿之中。 哗啦一声， 金色的落雷如一把贯穿长空的利剑，径直破开虚空，在黑沉的幽冥之地上画上了一道刺眼的烙印。丝丝炙热的火光沿着散落的电话，顺着地面裂纹朝着四面八方延伸而去，所过之处皆为焦土，而那些围在四周的鬼兵们也在沾染到电话的那一刹那化为一团金色火球，甚至连一声尖笑都来不及发出，便瞬间灰飞烟灭。 锁魂破！ 随着黑无常的怒吼，一道锁链顿时冲破层层火光，直直冲向烈焰中央那团闪动着巨大翅膀的黑影。与此同时，一旁的白无常也正挥动着手中的令牌，口中似乎念念有词。只见一条条泛着红光的文字符咒从半空中凝聚成形，瞬间交缠上锁链，而在那赤色符咒的加持下，锁链四周空间开始发生扭曲，犀利的威压伴随着破风的呼啸声化为了一条凶猛的赤色蛟龙，朝着黑影吞噬而去。 秘技蛟魂链！ 砰的一声，蛟龙的利齿狠地撕咬上了那道黑影的翅膀，在迸发的金光中，凛冽的飓风呼啸而起，将周围的一切瞬间撕扯成废墟。而即便黑白无常两人勉力维持着法术，却以难掩愈加难看的脸色，缠斗的蛟龙已逐步落于下风。 这样不行， 彼岸，快去找阎王大人，单凭我们两个根本拦不了，再这么下去的话。 没等黑无常把话说完，却听前方传来数道碎裂的声响，两人大惊，抬头一看，却见那条赤色蛟龙盘旋的身躯已裂开数道裂纹，溃败只在瞬息之间。 不好！ 白无常神色一凛，手中的令牌再次发出幽幽红光，而前方蛟龙身躯上的文字符咒也在那一刻突然膨胀，将蛟龙连带着盘旋其中的黑影层层包裹，试图将其彻底封锁。只是此时此刻却似乎已经太迟了。轰隆一声，巨大的爆裂声夹带着锁链与符咒的碎片在炙热的空气中纷纷扬扬，法力反噬之下，黑白无常痛苦地捂着胸口跪倒在地。 哼，自作自受。 高傲而清冷的话语从两人前方悠悠响起，漫天的金色烈焰中，却见那道巨型黑影渐渐收缩，最终幻化为一个男人身影，从半空中徐徐落下。墨色的羽翅，乌黑的长发，碧绿的双瞳，只见这名身着金色长袍的男子面无表情地俯视着下方两人，眼神冷淡而不屑。 哼，真是没想到常年隐于天界不问世事的神鸟，竟然也会来场幽冥禁地。难道你也想和当年那个不祥的家伙一样来这里大闹一场吗？ 白无常盯着眼前的男人，伸手抹去嘴角的血迹，缓缓站起。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三足无